实在抱歉，那个录音带出了点问题。这样吧，我清唱给大家唱吧，唱几句平息带诺选段，好吗？ 人常说景颇山上啊，云雾深，云雾深处有湖。 创作的，那么我为这天津这个龙嘴电视连续剧呢，演唱的主题歌，那么希望大家能喜欢。我今天为大家演唱这首主题歌。 跟我唱不到一块儿，我那老高老高的，您知道吧？

愁默默残月潇湘，初零绿露迢迢，涉水登山啊转江，好容易盼到行宫，谢谢倦体偏玉桌，冷雨凄风独残秋，剑阁中有怀薄眉，堂天子听窗外不住的叮当，连连坐下声，忙闻到外面的声音，却是何物也， 惊魂侠 天天气冰凉凉，车不寒从北上，不等儿找我，人单影雨夜空树，花无灯从古来，巫山藏露相望梦，我何以与梦相识，梦不成莫不是东塞兰堂，三更夜莫不是山秀难接午夜风，莫不是晚萧萧清闲门，莫不是兵马奔驰心怕惊，莫不是方清心内怀玉恨，莫不是我幸心中少至诚，既不然神你因何不离落苦空，叫我流干眼泪，盼断魂 做事全凭你纵胸，歇思量都是奸责，他把我误真冤枉，别说非子你情仇，众三军何仇何恨，何情作对，何亏我想报你的残生，也是不能。可怜你香魂也绿，随风散却是我血坠天寒，雨情同林为直当当的星谋，得知之后是战兢兢欲体惨惨惨眼睁睁，既不能救你，又不能替你呀，悲痛痛，将何以成亲？又何以对称？最伤心，一年一度梨花放，从今后一见梨花一番情，我的妃子啊，一时不明，误害了你，好叫我追悔

了气呀、 而双裙一看。